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伟日， 我是杰德。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今日期系2024年5月20号，你见我报埋日子，知道又系啲新鲜热辣新闻，因为发展中。虽然系发展中啦，但我哋都而家讲下先啦。咁啊，同时因为都几哗然啊，呢个刺客教条，咁我应该系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系列啦，就算冇玩过都啦。咁啊，今次出个新作。刺客教条咧，向来都系喺个历史嘅故事入边加插啲虚构嘅情节，就系、呢个刺客同呢、个圣殿骑士嘅背后世界上边嘅对决啦吓，咁样啦。咁作为主角嘅刺客，咁理论上啦吓，咁啊叫刺客，虽然有时都刺客都不刺客嘅，你睇维基嗰啲，不过唔紧要。总之佢系喺某段历史，即系包括呢个中东嗰边啦，有一个一个法国特革命啦，即系法国特革命嗰阵时仲系喺香港，仲系啱啱好就喺嗰段时间就喺香港卖晒广告添，搞到好擦边球。我谂新闻我哋有睇过，不过唔紧要。总之就系佢喺个实史实入边插有一部分虚构嘅情节去塑造。做呢个刺客嘅组织同呢个圣殿骑士组织嘅斗法系咁样嘅一个故事嘅，咁啊佢今次终于用日本嚟做，佢之前冇做过嘅，终于用日本嚟做背景啦。咁啊本来大家都几开心嘅，因为即系始终终于轮到日本啦。咁啊因为之前佢虽然佢揾中国嗰边咧，竟然系手机 game， 不过算啦，嗰个就出先讲啦。咁佢而家就本来就大家好开心咁，大家有嗱，因为如果系日本嘅刺客，我谂大家一定会谂到嘅，首先一定系忍者，唔使谂噶啦，即系因为两者基本上系接近系同一件事嚟啊，即系当然啦，有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嘅，不过好容易想象到，所以佢入边出嗰时咧，今次又系双主角，咁咧女主角咧就系、一个女忍者嚟嘅，但系男主角咧。佢话系武士，咁本来都冇所谓嘅，因为你要讲到日本传统就系武士同忍者基本上系鬼佬印象系固定咗㗎啦，而且调返转讲而家嘅刺客教条呢其实系会分咗做大刺刺杀晒所有人，咁就算潜行成功了。 啱啊， 即 系冇任何目击者就得㗎啦。 唔留活口咪即系冇俾人发现囉。即系，但系原本嘅嘢咧就系有种潜行式模式咁，所以一个对应武士，一个对应忍者。本来咧呢啲嘢就冇所谓嘅，呢个完全唔系问题嘅。问题佢嘅武者就非常大问题啦。咁啊，主要系因为佢嘅皮肤颜色非常之黑，即系因为佢系黑人嚟嘅。 嚟咗 呢个唔系设定咁简单，而且佢系好罕有地，佢之前应该系冇试过嘅。主角系揾过现实存在过嘅历史人物。虽然喺日本入面相关嘅技术其实非常之少，睇少少就系得个咁样人存在啫，但系亦都大概有描述咗佢身高啊、外形啊，佢做咗乜嘢咧？其实系冇乜太多嘅描述嘅。 嗱，简单嗰个简单介绍下啦，嚟座咁咧，基本上你要玩信，你同信长有关嘅古仔里面都会提过呢个黑人噶啦。咁咧佢做咗信长嘅小姓，即系信咗近身侍从啦。咁一咁咧喺佢咁咧喺本人之役之嚴重之後咧，佢就俾光秀叔咗，咁光秀就放走佢，之後就冇咗佢消息啦，就咁多啫。咁就小姓係唔係小姓係唔係武士？其實咧，唔知嘅。 相信唔係，因為如果係，佢一定會有提。衰衰地，就算係下士都好啦，衰衰都係武士，呢啲嘢成日一定會提，除非你唔提呢個人，完全俾人喺歷史上面抹殺咗。咁重点其实唔在于佢系咪武士，因为调翻转讲创作嚟嘅啫嘛。我唔知系咩爬定系边档嘢啊，都有出过套动画叫做离座武士噶嘛。即系虽然你将佢历史空白嘅部分去填入你自己嘅嘢，其实冇乜问题。甚至刺客教条本身都系用个虚构嘅主角填入一个史实入边噶嘛。呢样嘢唔系问题，因为创作嚟嘅，佢唔系历史，佢唔系教科书，唔需要遵守呢样。大家最反感嘅系又系黑人，即系又系嗰啲即系点讲啊？政治正确、平权、SH something 咧，啲嘅嘢，大家明都明白 M 咩？ 呢样嘢就已经系够大啦。跟住咧睇完嗰条 trailer 之后咧，就更加就喂，首先就系、条 trailer 就系阿黎座喺啲大街同啲入边有搞，即系好理所当然喺度做嘢。我即系大家反应就系、十五世纪日本你个黑人喺度加咗屌，大家当你系啲真禽异兽啦，你仲可以好狮子，好似好理所当然喺度真系走嚟走去，唔系啊嘛？ 系唔合理啊？ 唔合理啊！ 即系 因为你调返转嗱，你讲呢，如果你系插个人落去建构嘅世界呢样嘢，你系可以自由创作嘅。但人嘅反应呢应该系有唔同反应嘅。因为调返转你已经系可以叫做开咗挂呢，夹硬拱个武士身份俾佢。就已经系点讲呀，令到佢可以唔使同你个刺客呢个名去相嚟配。你搵咁呢，你搵个黑人做刺客，黑人黑嘢打，哇真系贪佢。 仲有喎、哦。嗰件盔甲上面可以大大只印住织田家辉哦，哇！你都几你都几嚣喎、啊！ 我谂紧黑人做刺客最大嘅好处就系可以黑人黑夜打乌鸦，夜妈妈嗰阵冇咁容易发现你，即系唔系讲笑。不过调翻转，咁你已经系话佢系武士系好咩啊？咁如果 OK， 我假设佢系武士，咁正常日本人嗰阵时日本人见到佢一下一定系。首先你会惊，你会好惊奇。第二就系因为知道系武士，你普通平民百姓咧，其实系唔可以对佢太过咩噶，即系你应该系戒惧神恐啊，对佢一件好新奇嘅人。但系因为佢系武士身份，你系对佢应该戒惧神恐先啱嘅，即系佢完全冇表现呢啲嘢。OK， 呢度咧系怪啫，即系都系作品表现。最惹火嘅有两件事，最主要首先最惹火嗰个嘢咧就系佢嘅访谈。咁呢啲嘢实。准备出嗰阵时，实有啲访谈做宣传啊，成啊嘛。咁佢入边有讲一个嘅嘢，嚟咗呢个角色系我哋的武士。 一听我们的萨摩拉，大家第一反应就系、是、我屌啊！因为所谓我们的商人咧就咩？ 咪就系你鬼佬的咯。 凡人加上我们的乜乜乜乜咧，就一定系 S J W 啦。意思就系咩？唔系所谓我们的就等于就系咩？唔系我哋嘅，系你哋嘅， 或者托布版咯。即系净系呢一句嘢，马上就已经系日本人就已经辣着晒，而且就算我哋唔系日本人，亦都唔系鬼佬，亦都唔系咩啦，我哋作为一个旁观者咧，都系好明显，你之前一路讲紧，都系佢哋中意讲嘅个 term 叫文化内容。 嗯， 即系而家就讲紧，喂大佬呢嚿嘢明冇事。甚至忍者明明就是日本人的嘢，但是你整你一个不熟佢的人，整个托布翻嚟走去搞佢，咁咪即系将日本文化、武士嘅文化呢、這个主要有武士啦，武士嘅文化挪用咗去自己挪为己用咯。即系咧呢啲嘢，如果你挪用嘅对象系美洲原住民，系黑人，咁一定会俾人烧捻到开花。但系今次系日本人，你哋就好似理所当然咁样做，听俾人屌嘅实际。 日本咪即刻大嚴上，舉國大嚴上咯。 啊，即系呢嚿嘢都唔講你Ubi 你搞一個日本相關遊戲，唔係由日本人做嘅。所以當然你可以話有對馬戰鬼呢個前提，你唔係日本人都可以非常熟悉日本人文化嘅。但係呢度睇落去就點睇都係，我好明顯見到係一大慘呢、這個鬼佬對日本文化嘅偏見。尤其是忍者方面，虽然他现在主要烧的是烧离座，即是武士方面，他对忍者的文化都是非常肤浅的那些鬼佬嘢。我在这里看的非常之多，他对日本忍者那种黑板印象，喂，这些不又是你 HJW 经常要讲的那些东西，什么黑板印象偏见那些东西，歧视那些东西。OK， 你歧视托布就是歧视，黄种人就可以任你文化挪用，任你歧视。喂，这样真的作为一个都系会食呢啲 debug 嘅人咧，其实系我都有少少兴噶，老老实实，即系你嗱，如果你系真系咁注重呢啲嘢嘅，你对待呢啲托布同我对待我哋黄种人一样走法，我哋甚至系可能系某啲程度上系有优系攞着数添，但系唔系，你净系俾佢，而且因为咗要俾佢优势，你要再喺我哋上面抢，扯远咗少少，但系我都要就系其中一个就系喺尤其是美国入学嘅标准，这个托布话当然特别低㗎啦，呢、这个唔使细讲㗎啦，即係我唔理佢系咪特别蠢，总之佢系特别低嘅。跟住落去就系、是原住民都系两个都系特别低嘅条线，跟住普通白人黄种人特别系中国人嗰条分数线要求系特别高嘅。 中国人系据说系喺方面特别叻嘅。 No!纯粹系操得比较劲，你睇佢哋啲学生点样操法，你就知道点解中国人嗰边会特别劲。中国操数手得好捻恐怖噶嘛？ 黐紧线噶，我连我都。 但系你就用呢样嘢去话提高一条线，好似理所当然咁。首先呢个本身黑板印象认为中国人数学比较好，就依系个黑板印象就系个偏见。如果你因为咁而提高你分条线，就系歧视。呢、这个唔系话嗰啲北方邻嗰啲人系唔系中意嗌歧视，这个 切切实实系一个歧视，不过佢唔 fucking care。而嗰度呢度有一样，其他嘢你其他地方你就会识个文化内容，去到日本，去到黄宗人嘅故事，你就搞啲咁嘅嘢，唔好俾我睇紧死啊！佢阿斌都提过啦，手机摆有个中国嘅刺客隔篱啊嘛，一样会出现咁嘅情况，睇紧住嚟啦。不过可能系睇下佢拉着个点系点样嘅咋。咁我翻嚟呢边，咁我嚟咗呢个人角色本身系史实，其实系乜嘢问题咧？唔系在于佢用一个史实嘅人。当然佢前面系史无前例嘅，呢个唔重要。亦都唔系佢用咗个黑人，而系个思考模式。首先系佢要系个黑人，然后咁啱喺日本嘅历史入边揾到一个黑人嘅历史人物，而有啲佢前人嘅艺术有加工到佢嘅变成一个武士，系咁样嘅。佢系发现咗一个咁嘅人物，有人讲笑咁讲就系、是。当呢个 Ubi 发现尼佐呢个人物嗰阵时咧，应该系兴奋过阿信长发现尼佐呢个人，即系更加 其实大家心即系讲真啦，大家即系日本信长嘅个性稍微了解少少，就知道信长点会收留尼佐，纯粹就咩啊？奇珍异兽四个字， 信长收埋唔少啦，呢啲奇离古怪嘢。 喂，佢最中意收讲就系、是、喂大佬。一个黑掹掹嘅嘢，一黑掹掹嘅黑掹个大猩猩识讲人话喎，屌！咁佢奇珍异兽梗系摆我动物园，摆我收藏品里面噶啦。纯粹嚟讲系咁讲噶，你谂下佢系咁嘅人，知人事，唔系佢摆黑人喺度做咩啊？贪佢够粗啊？吓， 我咁讲咗先，即系另外都有嘅一部分，佢历史嘅记载入边有提到嘅。根据历史嘅记载咧，尼佐应该系身高180cm。 喺嗰年代又超级牛高马大。 是高了几个头的，你明白那个年代日本仔，我们经常都说日本仔矮的嘛，那个年代日本仔只有150左右的，即是不是为什么经常叫，为什么我们虽然我知道 是歧视用语，倭寇，为什么叫倭，倭是什么意思啊？矮啊， 不是很简单，这个是历史，我随便讲一句，就是在15世纪基本上平均的男士身高1米60，是因为营养问题，是去到明治之后大量肉食同埋牛奶嘅食用化咧，狼身高系狼落嚟加20cm 嘅日本人就系身高。 呢、這个都几耐之前噶啦，10年前左右嘅亚洲男性平均身高系170cm， 而家系逐年上升紧嘅。总之嚟咗喺阿信长身边，其实系咪有护卫作用咧？都算系嘅，因为佢根据史实嘅记载，佢其实几打得嘅。咁但系打得唔代表系冇事噶嘛。牛高马大啦，据说力大无穷啦，但你谂到啦，一个180cm 嘅人，相对一扎150几cm 嘅人， 佢肌力梗系无穷啦。 你净系个体能啊、体格都已经唔一样啦，而且你徒步都大部分都几大只噶嘛，尤其是佢嘅存在本身就系个传教士捉件奴隶翻嚟去做佢护卫，咁好明显就千挑万选噶啦，喺扎徒步入边都系特别好打、特别大只噶啦。所以佢打得呢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咩嘅。 我唔意外嘅打得就。 係啦，而呢个历史上面呢话佢可以一抽十呢可能有夸张，亦都可能系事实嚟嘅。你諗下咁大隻望到你都驚啦，黑骨啦，但你有冇见过。 高你成个几头喎、 啊。然后佢有高你两个头喎、啊、大佬。啊，真系咁样，所以呢部分其实真系唔系问题嘅。譬如你反转讲啊，如果信长夜望知尼佐转出咗有咩 game,用佢嚟做主角，冇人跳噶。点解系你刺客教条出就有问题咧？第一，信长夜望系日本人做嘅，日本人自己抄翻呢个人出嚟，咁就冇问题。哪怕佢真系考虑呢啲嘢都好，佢冇呢个嫌疑。 甚至佢勾作个剧情都好冇所谓嘅，因为讲真，你搵鬼武者啊？佢明治光秀乱咁作都得啦，屌勾作嘅啫嘛啲嘢，我呢个唔系问题嘅。 光荣为首将日本历史乱搞咁改都唔系真系新闻嚟啦。总之日本厂都系玩到天花龙凤噶啦。点解你外国唔得？第一，首先就系真系外国唔得。我哋嘅我自己改到点都你都冇所谓。唔计日本就改三国啊。不过唔讲呢样先。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好明显地你系有个唔知系瓜田李下。我谂明眼一睇都知道。你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不是因为想讲个尼佐的故事，而是你抄到有个黑人去用，这个才是问题。 嗰个前设嘅问题。 尤其是你个访问又透露完全系叫做咩穿晒啦。 啊，呢、這个亦都系鬼爆尾针啦，即系你仲要话俾人听系特登去搞呢啲系为咗啊嘛。咁啊，然后另一个严上嘅点咧，就系个编剧定创作总监升职礼嘅嘢啦。咁就佢个 Twitter account 俾人发现佢个 follow 下边系有 Sweet Baby， 而且我又留意到咧，就系个 follow 啦系嗰阵时已经系锁捻咗噶啦，即系代表乜嘢呢？如果因为我都可以 follow Sweet Baby 噶，如果系之前嘅事，因为喺我哋上次有专题有提过嗰单嘢之前咧，呢间公司系冇锁到嘅，即系佢系任何有 follow 咁，你可以纯粹因为八卦，因为好奇。因为其他 credit card 嘢去 follow 佢嘅，但系如果你系而家佢锁咗之后 follow 咧，即系代表乜嘢咧？嗰间公司最少系公司嘅控制嗰个人本身啦，系同意咗你去 follow 佢，咁就唔同啦。因为原本咧就系单向嘅，你仲有二点利益俾佢可以讲，咁但系而家就系好明显，佢系双向，唔系一定系 follow 翻佢嘅，但系你最少佢有允许到你去 follow 佢。咁而呢件嘢俾人挖咗出嚟之后咧，佢马上锁紧咗个 Twitter， 而家睇唔到噶啦。话大家靠大家剧图嘅啫，咁你一个编剧，我先唔讲你系唔系真系 Speed Baby 嗰边嘅人，如果系啊，仲大镬，即系我哋之前有提过啦，好，就算你纯粹系认同佢嘅理念，都已经扑街。虽然好有机会，你睇佢啲访谈啊嗰类嘢，睇佢讲翻出嚟嘅嘢， 唔好讲咁多废话啦，就睇佢张相都 Speed Baby 啦，即系有 可以以貌取人，但系事实， 即系嗰阵就我睇完张相就哇。你及你真系平权之霸、啊！你由你个样到 style 到你用书香，咁叫咩？防伪 Twitter， 防伪 Twitter 上面写住书香个字嘅话咧，你当佢你都系当佢平权捻得噶啦。加埋呢咁嘅嘢，哇！你阿姐好难谂到个唔够你咁平权个样个款嘅、啊。你大髀仲粗过我条腰。 系啊 ，OK， 等唐装三包顶颈时间。用书香仲有一个情况 ，MTG 幻卡。因为佢个表记就系咁样表嘅，即系不过唔紧要啦。佢嗰度其实佢嗰边同系同一个原因嘅。 但系但显然呢个唔，但显然我觉得佢唔系啊，唔系咧。你条腰粗得过，你大腿仲粗过条腰呢下嘢，我觉得哇，平权之霸啦，边个咁平权啦？ 啊，咁啊，而啱啱我哋讲过访问而最惹火嗰一句咧，其实出咗事之后咧系唔捻见咗嘅。你而家去睇啊，系睇唔到噶啦。 快通 cut 咗嘅，快通。 不过太多人已经 keep 咗套啦。 咁就大热咗啦。 呢啲系你网上出现咗，有点啊？可能点啊？可能系 cut 到啊？只不过你最多就系话，佢都知道呢对嘢好惹火。呢个系呢件事嘅啫，佢唔代表佢知道呢件嘢系错噶，佢只系知道呢句嘢好惹火，所以剪咗佢。即系咁啊，小花边啦，有人就有人喺预告个片下边就走去问，点解唔可以用亚裔嘅男主角？跟住就俾人 ban 鸠咗啦。呢个应该系 Reddit 上面嘅，不过呢啲就算啦 ，Reddit 其实都几中意乱鸠咁 ban 人嘅。咁仲有另一样嘢就系、是、咧，呢、这个可能系刺客教条嘅系列嘅玩家会比较，即系真真正正最终会买单嘅人啊，好有机会就系嗰阵啦。真系玩家呢一、这个在乎的点就系、是，我哋系想睇日本的刺客，而唔系你无啦啦整嚿咁样嘅嘢出嚟。我哋想睇嘅唔系呢啲咁嘅嘢。你终于有一次系搞日本啦，点解你要等紧佢解一个唔系日本人嘅武士啊？就算我当佢系武士都好啦，点解你一定要拣佢？喂，有人都攞人王嚟提翻啦，即系人王嘅主角嘅原型。嗱，先讲系主角嘅原型啊，唔系同一个人啊。理论上系我记得系鬼佬，好似英国定系边度嘅，应该系英国人，系归化，可以叫嗰阵时嘅归化啦，冇咁而家嗰阵时冇咁主权国家嘅概念，攞咗个日本人嘅名做，佢系真真正正融合咗佢，佢系用佢嚟做主角，佢纯粹就系描述呢个角色嘅故事，相对嚟讲还好。因为你而家描述紧一个日本刺客忍者嘅故事，然后你安个黑人落去，呢、这个先系问题。当然啦，其实其实最主要都系你个出发点咯。因为人王系冇呢个呢个唔系话佢白人就冇问题，而系佢个出发点唔一样。佢唔系话因为人鬼佬白人劲啲，而系佢本身就系描述呢个角色。但系你刺客教条呢一边系讲紧个历史。个主角只系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嘛，只系入边其中一个，你可以叫一个棋子嚟嘅啫嘛。描述本体唔一样，而且都唔计人王，其实过咗一层嘅，嗰、那个系原型嚟嘅啫，唔系本人嚟。我话都有人提过最后武士嘅问题，最后武士嘅更加系另一个问题，因为你唔系讲，你系讲紧呢一个 鬼佬嚟到日本做武士嘅故事。你讲紧系呢样嘢，而唔系讲紧西乡隆盛啊嗰啲嘢，唔系讲紧呢啲嘢啊嘛。所以咧就唔系可以相提并论嘅事。 而我觉得咧，其实最其实最更加简单就系咩？一你嗰句我们的武士系勒着咗所有反平权捻神经。第二就系你改嗰位编剧，哇平权之霸两样加埋，你唔好话俾知你唔平权啦。睇你个编剧个样子就知你平权啦，只 game。 Yeah, 我觉得最简单就系变成就系所有你嘅辩护为呢件事嘅辩护，其实都系顾左右而言他。核心问题就系你想塞个黑人落去，我哋硬食咗个黑人，其实就系咁简单。咁啊，就呢件事一出啦，就公消息一公布，即系我哋喜闻乐见嘅股价时间 ，Ubi 跌咗10%， 其实唔算非常之高嘅。你等到佢发售个发售数字出咗之后，你就知道咩事。因为呢扎人咧，其实系唔会玩 game 嘅，绝大部分都唔会玩 game 嘅。你真真正正玩家系两种人。要么就是喜欢日本文化，见到忍者武士就会中国打埋去那些。 一系就是一系就是你本身下身缺的 fans。 刺客抄条的 fans。两种人你都得罪晒。我睇你卖俾边个。你看那些人会埋单吗？那个漫画我哋成日讲㗎啦。塔娃娃那单嘢嗰阵时就出嚟嗰张嗰本漫画就是。即是我俾呢个俾你。跟住有个人就出嚟话我讨厌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嘢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咁啊，因为有人反对我哋俾嗰位哪个俾你，咁我哋嗰个哪个咧？咁唔系我哋当初要嘅嘢咯，唔买都唔玩啦。跟住嗰个人个作者又调翻转问啱啱好大声调嗰个，咁你会唔会买噶？我一开始都冇打算买，大概漫画系咁啦。我查得翻出嚟就贴出嚟咯。完全系我肯定呢件事会发生咁样嘅嘢。Ubi 系唔捻识吸取个教训嘅，我非常地肯定。你只要仲系计揾足嗰扎人嚟搞咧，一定系会继续搞啊！咁啊，所以就 冇乜所谓啦。Ubi 就因为佢间公司咁样多次， 其实几可惜嘅，因为 Ubi 咧喺唔再搞年货之后咧，其实嗰啲作品水准系回升翻嘅，即系然后仲要系揾一个咁样嘅嘢，佢浪费一个题材咯。作为刺客系列咧，佢未必会再有一次喺日本噶啦。即系佢搞弯咗就会咩啊？所以点解之前佢搞话会搞京柯啊？即系用中国嚟做历史，佢用京柯最出名嘅刺客啦。嗰阵时啲人会屌老母仔，喂，你难得攞中国嚟做背景，你竟然放喺手机上面，都唔讲你做成点啦，净系放喺手机上面已经好卵大镬噶啦。不过睇佢点啦，不过算啦，系都系 算啦，由鸠佢啦，反正 我都有一句，我哋上一次个专题入边提嗰句，我再攞一次出嚟，你每一次嘅消费都系为你想要嘅未来而投票，呢个系我哋投票嘅时，又一次系我哋投票嘅时间啦。 不过对于一啲Assassin's Creed嘅死忠厨嚟讲，有一句买啦， 未必，我听到好几个都话呢次就他妈的唔买， 系先好讲，你崩契弟， 除非你贵。咁你可以改㗎嘛，而家都未出。 唔 係。而家都未发一日未发售，一日都可以改嘅。咁而且调返转讲，其实你就算真係用离座嚟做其中一个主角都可以做得好嘅。睇你点做㗎啫。虽然要即係要睇个故事。即係如果你真係讲緊一个黑人喺日本呢个咁封闭排外而且当个年代喺日本系咩状况，其实是一个好好发挥嘅故事嚟噶。 问题就 系 你佢问题就系佢哋 check 话俾你知就咩啊？好普通啫嘛，日本嗰时周围都黑人嚟噶啦。 又唔系，因为我就系讲紧啦 ，trailer 同游戏可以差好远噶嘛，可以系 trailer 欺骗噶，你可以调翻转噶嘛，即系我唔排除呢个可能，但系呢个我可能 好低， 即系基本上同你中六合彩冇太大分别噶啦。我唯一系留讲讲嗰句包拗颈嘅啫，老老实实，你话留元年都唔系噶啦，包拗颈嘅啫，只系。不过就睇下点啦，我睇佢扑街嘅啫，老老实实，我都系等佢扑街 嘅 啫。 等佢食花生嘅啫，我系作为一个冇玩开呢个系嘅嚟讲，食花生啦，反正。 系啊，难得呢个 Ubi 可以转亏为盈啊！之前出财报嗰阵时啊，佢系今年系转亏为盈嘅，当然唔关你只 game 事啦，主要系因为就财有两多人。 唔紧要，冇所谓，反正大把钱平权系付出代价噶嘛。 咪之前我记得系用一边个讲嘅就系讲紧，你用购买去做投票，俾佢哋班人就知道你嗨到呢啲咁嘅嘢，我哋就唔买，即系咁佢哋先会知道痛嘅。如果你忍痛买咗落去，最终佢都你含嘅话，你就最终你就含嗰啲 top 啦。 就、哦、不过就好啦，咁啊就今周礼拜到呢个位置啦。我哋密切关注嘅消息，如果仲有嘅，我哋可能会继续加嘅。 因为兴系仲系现在进行式嚟嘅， 系啊，而家仲烧紧嘅，即系佢会唔会贵，即系诸如此类，都要睇下后边啦。 虽然我坚持原则唔贵， 啊， 睇下死得几咁惨。 首先肯定唔好预订先咯，你唔好话发售先，你最少冇预订先咯，唔好俾佢睇你咁样订购嘢出嚟，订个咁样嘅嘢出嚟，但系都依然系预订嘅，咁你收烂你就平噶啦。 啊，你食屎啦你！ 好啦，而家时间系5月23号朝头早啊，我冇谂到咁短时间佢都可以再整啲新嘢出嚟。咁啊喺 Twitter 入边咧，佢会卖广告噶嘛？我呢个系咁俾嗰啲广告轰炸，唔知因为我搜过相关嘅嘢啊，定系我真系佢嘅 target 啦？我唔知，啊唔紧要呢个唔系重点。咁佢啲卖广告还卖广告啦，咁佢广告会介绍入面啲嘢㗎嘛。咁我见到佢入面个介绍就有啲奇奇怪怪呀。佢入面其中一句呢，即係你又唔讲佢前面个咩成为传奇武士嗰啲咩嘢啦，呢啲还好啦，佢之前个设定咗出佢系武士㗎嘛已经。重点系最初入面，即係将日本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呢样我真系勾 Q 穿头啦。即系系冇错，呢个赤教条经常系玩呢个步调嘅，即系呢啲被压迫者同压迫者嘅问题。虽然佢都喺法国大革命嗰阵时都濑过嘢嘅，不过唔紧要。总之通常嚟讲，赤客嗰边系解放者嚟嘅，圣殿骑士嗰边系权力者啦吓。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一定要讲一个人系压迫者嘅话，咁当然就系当权者啦。咁但系。阿尼座理论上是属于建制派的喎，佢又信信条靓嚟噶嘛，即系你当然话战国入边其实是一个建制派打另一个建制派，唔紧要，咁但系最终都系佢点样都系一个压迫者嘅一部分嚟嘅，如果你真系要咁样分嘅话，呢度都算啦，即系虽然呢度佢冇办法，可能佢故事入边可以自圆其说啦，我唔知道。咁、另一个咧就一定系死，一定系现行犯嚟噶啦，已经系。因为佢呢个广告呢就有唔同嘅版本嘅。我睇嘅当然係英文版啦。咁亦都有人 cap 个中文版同日文版出嚟。咁中文版冇嘢同英文版基本上差唔多嘅啫。但係日文版喺最后啱啱讲过一句入面呢就有啲取巧了，有啲阴阳，有啲蛊惑了。日本版入面呢佢就会系佢讲嘅大概意思就系呢个打低呢个喺日本搞阴谋嘅人。虽然可以估到佢个所谓阴谋可能也许未必系指本能寺之变，因为呢、这个啊嚟咗最后一次历史入面有留名就系呢度呢部分嘛。理论上系冇错啊，但系点解你又唔用返你啱啱嗰个俾我 up 做嗰阵嘅嗰句嘢呢，系咪有啲避重就轻之嫌呢？咁啊真系 ,ok, 呢度都算。呢条都可以话系嫌疑，你阴阳说话咁样嘅嫌疑嘅，都系嫌疑啫。咁跟住仲有一样，就官方唔知又系嗰啲弹得个嘢出嚟。呢、这个我哋以前好似吐槽过嘅，就系咧有乜办法最简单地去符合嗰啲觉醒价值啦，大家明啦，进步价值、身份拉丁嘅嘢，点样啦？佢就系将佢全部话佢听，啊呢、这个机嘅呢、这个变性人，个又变装嘅，如何那样？啊，仲有指性恋，其实都系 LGBT 加嘅其中一部分。个官方就走咗去话，哦，其实呢两个主角咧都系 LGBT 加嘅其中一部分。Well， 喺战国时代嘅角色系 LGBT 加，除咗女装比较有可能之外，其他我谂俾人发现都已经居鸠咗噶啦，即系唔系话一定冇，不过就无话可说啦，真系，所以剪紧我都仲要喺中间我剪咗出嚟，所以阿杰特唔喺度啦。系我真系服捻咗嘅 ，Ubi 真系太有救火能力，真系做公关冇公关，真系屎都冇捻得你食啊，大佬。唉，不过算啦，我剪埋呢啲好快入去，我重新 run 过嗰段片啦。系好 啦，我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